It's 11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大学生英语在线，你想知道的问题你告诉他，你没想到的问题他告诉你。最顶尖的英语专家，最有效的学习方法，雅思托福 GRE 轻松得分没问题。 Question of the day， 大学生英语在线，每天上午6:30，晚上11:00，与您准时相约。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 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老师是 Echo 老师。你好 Echo 老师。 Hi everybody， 大家好。 每次 Echo 老师来呢，都会给我们带来有关于雅思口语的相关的学习材料哈，今天也不例外。 So I'm pretty happy to be here again to talk about IELTS or you know English with you guys。今天很开心又来这里跟大家去分享一些跟英文以及跟雅思相关的内容。 每次 Echo 老师来都会给我们准备很多口语学习素材啊，这些素材中的词组啊、词句啊都是可以用在口语话题中的。那么今天我们会着重讲哪些内容呢？ 之前的话我们基本着重会去讲到的是雅思第二类的话题，因为它是一个难点描述类的话题，描述人事物。那么今天呢，我们可以再往前走一步，探索一下在第三类的问题，也就是说讨论类的问题当中，我们如何去表达自己的观点，对一件事情的看法等等。 这个难度更高一些，因为描述性的话题呢，你只要把具体的特征、时间、地点、什么事儿介绍清楚就可以了。但是像讨论类的话题，就必须要表达你自己对于某一个话题的看法，需要发散性的思维，而且需要一个、两个甚至三个观点，很抽象的东西。 是的，而且是更需要你自己对一些事情有看法，然后有想法，思考过。所以其实在这样的一部分，更鼓励大家去积累很多的素材阅读量，然后以及分享别人的观点，我觉得都是很好的观点获取的资源。 没错啊，就像我们今天肯定会给大家带来一些素材啊，这些素材就是 Native English Speakers 他们是如何表达自己对于某个话题的看法，对吧？我们可以从中学习一些句式啊，也可以拓展您的思维啊，大家以后也多多提高自己的思辨能力，在雅思的口语的最后一大题话题讨论中可以发挥得更好。好，那今天我们带来什么内容呢？ Okay, so Actually, we have two topics today, right? They're sort of like, you know, relevant to each other. 我们今天可能会去，有两个小的话题，然后可以去作为这种 discussion, 讨论型的回答。虽然是两个，但他们可能会跟彼此有关系，所以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第一个话题，我们可以先请 Larry 帮我们读一下。It's still an interview, right? 还是一个小的采访。In the picture, we can see a lady who is probably a bit heavier than other people, but she's got a really confident smile and look on her face. 好，那么我们可能看到的是一个体型稍微有点偏胖，然后但是呢，脸上会去带着特别自信的笑容和表情的这样的一个女士，然后关于她的采访。 People waste way too much energy taking things personally.That online post is probably not about you. It is probably an accident that you were not tagged in that picture. And the person you're dating is probably acting sad because that's how they respond to setbacks at work, not because of anything you did. Okay. 这个很有意思啊，也比较难懂。我们给大家一句一句的解释一下吧。第一句话怎么说？他说 People waste way too much energy taking things personally. 好，那么首先说 people 就是人们是吧，哎， waste way too much energy， waste 浪费掉了 way too much energy， 太多的精力。好，那么当我去说 people waste too much energy， 大家可能会比较好理解一些。那么 people waste way too much energy， 为什么会是这么去说话呢？哎，为什么要去加这个 way？ 首先这个 way 是 way， right？ way 就是 way 嘛，就是一条路嘛，那个 way 对吧？ 对，没错。哎，一条路。然后但是呢 ，way 在这里面其实被当成一个副词，其实我们去想强调它的强烈的程度，比如说啊。Way too much energy， 太多的精力 ，right？ 哎、，He is way taller than you，right？ 哎、，他比你高太多了。For example， 姚明 is way taller than probably you know dwarfs，right？ 比小矮人可能高太多了 ，way taller、嗯。所以在这边 ，way 当成了一个副词去表达有很大的程度。哎，或者是去 高哈、 或者去强调， 就 way 本身是路的意思，就让我想到中文里有一句话叫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就说这个事儿其实程度已经非常高了哈、非常漫长，非常厉害啊，所以说这个 way 在英文中啊、有相似的意思，就是说程度非常高啊、非常慢啊、非常夸张啊， 哎，其实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强烈的非常来去用，就等于一个 strong very， so比如说 the smog was really heavy yesterday， right？ 哎，昨天的雾霾很重，那么我们就可以去说 the smog was way heavy yesterday， right？ 哎，也太重了吧， right？ 好，那么我们再接着往下看下面的内容。 People waste way too much energy taking things personally。 好，什么叫 taking things personally？ Actually the phrase is take things personally， 这个词组其实就是 take something 或者 take things personally。 Personally means 个人的、私人的。那么什么叫 take things personally 呢？ Personally 首先我们知道是个人的意思，那么 take things personally 就是把事情太个人化，也就是说太看成跟自己相关的东西了， right？ For example you know If you actually you think you offended someone， 如果你得罪了某人 by saying something you probably shouldn't have said， or you know you didn't mean to， 哎，你说了一些可能你不应该说的话，或者说你一不小心说出来一些得罪人的话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你可以去说 ，Oh， I'm so sorry， and I hope you don't take it personally。哎，你不要把这件事情太个人化，然后或者说太想的与你有关，其实我并不是故意的 ，right？ So don't take it personally。 So put it together， right？ 我们把两个部分合起来，那么他在说的意思其实是什么呀？现在啊，人们总是花太多的精力去把什么事儿都想的跟自己有关 ，right？ People waste too much energy taking things personally， waste energy。Doing something， 其实这里面省了一个 on， 所以是、哎、People waste way too much energy taking things personally。 OK， 好，那我们再看下面一句。 That online post is probably not about you. It was probably an accident that you weren't tagged in that picture。 这是一幅神秘的配方，将雅思托福 GRE 口语听力词汇写作的问题放入砂锅，加入有实战经验的考官老师和主持人，每天小火慢熬半小时，从双耳灌入，配合每周日不同的提神配方，长期服用可以调节你对考试的感受，也会带给你轻松快乐的正能量。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每天半小时，不轻松不散场。 好，我给大家读完了这段话了。 好，那么不管是在考试当中还是说话当中，我们通常先要去给出自己的主要的观点。好，刚才那么这位女士很明确地说出自己的观点，就是人们花了太多的时间、哎、把很多的事情个人化。那么她下面的这两句话，刚才 Larry 读过的这两句话其实是 supporting sentence， right？ 哎，就是我们的支持句， 要养成习惯，当你去说一个观点句的时候，不要一说完了以后就停止在那边，可能别人很少能感受到共鸣。就比如说我刚才如果只说前面的那句话的话，你可能 you don't feel a thing for it。 好，但是他下面可能就马上去用支持句去给出解释例子。他说 that online post， 那一个线上的帖子 post， 我们可以去把它翻成帖子，或者说发的朋友圈，你发的朋友圈你也可以去说 I put up a post about like my family reunion， right？ 我把家庭聚会的这样的一个照片发到了朋友圈上，我们也可以这么去说。那么刚才那个线上的帖子呢， It's probably not about you， 也许是跟你无关的。 It was probably an accident that you weren't tagged in that picture， 可能是只是一个意外，然后你没有在那张照片里面去被列出来或者被提到。 也就是说你可能太敏感了。 Yes, people are like, you know, getting too sensitive these days, right? So her statement was like, you know, people waste too much energy, right? 人们浪费了太多时间。那么她给出例子就是什么，有的时候可能这幅照片可能根本没有跟你有关系，人家想说的不是你。然后又有的时候就比如说说的不是你的情况下，可能你在里面然后人家没提到你或者是没有标注你，是吧？那你可能会去觉得心里面不是滋味，或者说不舒服了。So you're taking things too personally. 也许你真的就是把事情看得太个人化了。 对，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了。 Yes. 其实我知道现在很多新媒体啊，像微博、微信、朋友圈真的是给大家更多的渠道表达自己。但是呢，往往这种非常个人化的个人首页给大家一种感觉，好像是我现在有个网站，我要成为世界中心似的。但并不是这样的，所以也不用太担心啊。有没有 at 你啊 tag 你啊其实无所谓啊。 Right. 对。 OK, 好，那么再往下看。And the person you're dating is probably acting sad because that's how they respond to setbacks at work, not because of anything you did. 好，那么有的时候在情感关系里面，或者是说在跟别人的关系里面，是吧？那么他会去说 that person you're dating, 就是你正在约会的那个人。So if you're dating someone,D-A-T-E, 那么加 ING, right? If you're dating someone, 如果你正在约会某人的话， he or she is probably your boyfriend, girlfriend, right? 男朋友女朋友。所以那我们也可以去说 that person you're dating, 你正在约会的那个人 is probably acting sad, right? 他的行为可能就是会让人觉得有点伤心、acting sad, 对， 那他可能就很难过。 Because that's how they respond to setbacks at work, not because of anything you did. 好，那也许呢，这可能就是他们面对工作当中的挫折去给出的反应， 而不是跟你有关系。也就是说，他们不开心是因为工作上的事儿，而不是因为你跟他约会的时候你做错了什么事儿。你不要把所有对方的反应都以为是你的行为造成的一个结果。 没错，那么在这里面有几个词 act sad, right? 行为上感觉显得有点伤心。好，那么还有的话 respond to, right? 对什么给出反应。好，还有一个词 setback, S-E-T-B-A-C-K, 那么可以加复数的 S, right? 好， setback, 什么叫 setback 呢？把它放回去，把它推回去。他的意思其实是挫折，比如说当你面对到一个挫折的时候，那可能 it's a setback for you, right? That frustrates you. 好，那么挫折 respond to setback, right? 面对挫折，那么 at work, right? 那么在工作当中 that's how they respond to setbacks at work, right? 那么这个小的宾从是一个很好的表达。那么再往下because of, 这个我们可能知道是因为，但是 because of, 我们同学经常会去有用错的情况，它和 because 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区分， because 后面要去加句子，而 because of, 其实我们要去加的是一个名词性的东西，那么这个其实是大家常错的点，可以去注意一下。好， because of anything you did, right, 而并不是你做的一些事情，然后那么you did, 其实这是一个隐藏的定语从句去修饰 anything, 然后也就是说你做的任何的事情。好，那么 这个其实是一个观点的表达，那么被采访者他首先先去给出自己的观点，哎，人们现在可能花了太多的时间或者是精力，哎，浪费在看待很多的事情上面的时候太个人化，哎，那比如说可能，哎，在社交媒体上我们有的时候会有点反应过度，会给自己去找不开心，那么有的时候在个人的关系当中呢，我们又会去过于的个人化，把一些发生在对方身上不是特别开心的事情看成跟你有关。 So that's how we, you know, got really sad about our life, or like, you know, we are like, you know, really bothered about a lot of things in our life. Hey. Maybe life, you know, is probably just the, like, you know, really simple, but it's us who actually make it really complicated. 也许生活本身可能就是很简单的，而只是我们让它变得太复杂了。 哎呀，您这个话题说的越来越哲学化了哈。肯定如果说真的能够在雅思口语的第三部分话题讨论中说出这么有道理的话，我估计分数还是会不错的哈。 我觉得这样的小的问题的回答特别的 concise, 简洁，而且是very smart, 很聪明的方式去回答了。 嗯， 而且那么更多的我们刚才去说到回答的逻辑，有的时候大家会去觉得没有的说，但是其实你要用这样的方式，比如说你把你的观点去说出来，然后再去给一些支持句去解释，然后例子去解释，其实你不怕自己没有的说。Right. Okay. 就是把你真实的一些想法给说出来。所以刚才那个段落呢，其实是一个人他自己的观点，你也可以有别的观点，你也可以说这个社交媒体并没有影响人太多的想法，大家是更加畅快的交流了， 嗯， 也是可以的，只要你的论据是充分的，在表达中是流畅的无误的就可以啊。 没错没错， 我发现啊，艾克老师给我们准备的素材都是非常有生活哲理的哈，不光是英语学习的素材，而且给我们同学们很多启发。所以节目最后还有一点时间，我们赶紧再把今天这一段话给大家读一下。那么艾克老师和我一块儿一人读一句好吧。 嗯，好。 Well, people waste way too much energy taking things personally. That online post is probably not about you. It was probably an accident that you weren't tagged in that picture. And the person you are dating is probably acting sad because that's how they respond to setbacks at work, not because of anything you did. 好，就这么简短，我们讲了很久，分析了很久，希望大家能够把其中的含义，其中的一些词组和句式都能够吸收好，掌握好，并且能够运用在你自己的口语表达中哈。 嗯， 好，大家休息一下，一会儿呢我们再考考大家其中涉及到的词汇。 嗯。 Interesting story today. 第三个连读技巧叫 omission. Enjoy the show. 学英语从每天的一点一滴开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二点三 ，FM 92.3， 大学生英语在线。 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节目，我是 Larry。今天呢，我们把 Echo 老师请过来给我们讲解雅思口语相关的英文学习素材。那么刚才节目中呢，我们挑了一段一个人的评论，现在人们是如何看待自己和别人的啊，特别是现在很多人在网上啊，在生活中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了， 嗯， 所以也就太敏感了，所以这段话还是蛮有意思的。那么节目最后呢，我们把其中涉及到的一些比较好的词汇和词组再挑出来给大家巩固一下哈。 嗯，好，那么首先第一个词组是浪费精力做某事，哎，我们可以去说是 waste energy on doing something， 那么 on 有的时候可以去被省掉，所以是 waste energy doing something。 好，第二个词组是过于个人化的看问题， take things personally， personally means 个人的， right? Take things personally。 好， that means like you know you're like you know thinking about you too much， rightWhen you like, you know, look at things. 第三个，跟你约会的人，然后或者说，当你去想表达你的男朋友或者是女朋友的时候，那么你可以去说 the person I'm dating with, or the person I'm dating. Date, D-A-T-E, right? 哎，就表示约会的意思。 下面一个表现得很悲伤 act sad act sad。 嗯，这个很好，就是sad 呢，我们通常会说 he is sad, she is sad, 但这个动词我觉得搭配得很好，就是 act sad。 当然这个 act 呢不是表演哈，而说它表现出来它是非常的悲伤的。 Yes、好，那我们再来看下一个，对什么给出反应 respond to。 我发现这些动词词组啊真的非常的好，就大家在讨论一些话题的时候都可以用到，比如说很多话题都会让你谈论人们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那么你就可以用到这个词 respond to、怎么做出反应的，就是怎么看待的嘛。 对 respond to someone's response, right? Respond to like, you know, the emergency、respond to like, you know, someone's opinions。 好、可以对某些人的反应做出反应，对某些人的观点做出反应，或者说、对一个比如说事件或紧急事件去做出反应，都可以用到这个词。好，那我们再看最后一个，碰到挫折、我们可以去说 a setback setback S-E-T-B-A-C-K It could be a plural setbacks。 这个 setback 有复数的形式，就是 setbacks， 直接在后面加 s 就可以了。 好，那么这个词其实挺好记的， set 是表示调回到， setback 调回，那也就是说你的挫折让你停滞不前还倒退了，那我们就可以去说 setback， but it's a noun， right？ 注意一下这是一个名词。 OK， so that's all of them， right？ Hopefully they can help you a little bit with your like you know English speaking or like you know exam question answering。那么所有的单词都在这里了，希望这些对大家的雅思学习来说或者是口语的学习来说是有帮助的。那么还有一个层面就是我们去提到的回答问题的方式，最不喜欢的是大家会去用 yes 或者 no， 或者直接蹦一个单词两个单词去回答问题，而这样的方式你的英文永远没有办法去成句。好，那么首先一定要用完整的句子去表达，在完整的句子之后然后给出你为什么这么说或者是例子，那么这是一个答题思路，或者甚至是我们口语当中去表达自己的思路。 它既是一个答题思路，也是我们平时用口语交流的时候、一个说话的思路、所以希望今天的这一些内容不管是技巧还是词汇词组的讲解都能够对您的英语口语有所帮助和启发。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感谢 Echo 老师能够到我们节目来给我们讲课。 好，那么如果有些同学会希望去看到今天的课堂的资料的话，那么可以加我的个人的微信、Echo English E-C-H-O English 就是英文这个单词的拼写。 好，以上这些就是我们今天大学生英语在线的所有内容。最后大家可以通过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我们的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当然也希望您可以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大学生英语在线，你想知道的问题你告诉他，你没想到的问题他告诉你，最顶尖的英语专家，最有效的学习方法，雅思托福 GRE 轻松得分没问题。 Question of the day， 大学生英语在线，每天上午6:30晚上11:00与您准时相约。